你好，我是七牛云许世伟。到今天这一讲，我们服务治理相关的话题基本上接近尾声。通过前面的内容，我们可以知道，服务治理比软件治理要复杂得多，它的涉及面非常广，需要有系统性的、结构化的解决方案，需要基础架构、中间件、SRE 工作平台等多个层次、多个工种之间的紧密配合。软件的服务化过程本身是互联网的胜利，从最初以泛娱乐场景为主，到今天影响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，场景越来越严肃和多样化。软件服务化使得工程师有了新的职能 ,on call。软件工程师并不是把软件开发出来就完了，还需要保证软件上线后的服务品质，比如稳定性。在线上出问题的时候，软件工程师还需要随时响应线上的 on call 请求，参与到故障排查的过程中去。但是，提供靠谱的服务是如此之难，尤其在软件并不是自己团队开发的情况下，保证服务质量的过程增加了许多不可控的因素。云计算的诞生是一次软件交付方式边界上的重新定义。在此之前，IT 技术供应商通常的交付物是可执行程序或源代码，这种交付方式更多的是软件功能的交付，但是并不参与到软件线上的运行状况的管理。云计算定义了全新的交付方式，IT 技术供应商不再提供可执行程序或源代码，而是互联网服务。用户使用 IT 服务时并不需要了解背后运转机制，即使在线上出问题的时候，也是 IT 技术服务商安排技术人员去解决，而不是用户自己去想办法解决。这意味着云计算改变了用户与 IT 技术服务商之间的配合方式，从之前的对交付过程负责，到对服务的质量结果负责，双方的职责更为简单清晰。云计算发展到今天，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资源交付的云化，它的变革点在于 IT 资源交付的效率。在云计算之前，业务上线过程大体上来说是这样的。首先，购买基础的 IT 资源，比如服务器和交换机等，然后将服务器和交换机等提供物流系统运送到 IDC 机房并上架，安装上基础的操作系统，最后呢是部署业务系统。而云计算之后的业务上线被简化，一个是购买云上虚拟的云主机若干台，这些云主机已经按用户选择预装了基础的操作系统，然后就是部署业务系统。这个阶段交付的 IT 产品形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，以前是物理机，现在是云主机，两者使用上的用户体验并没有很大的差异性，但这里面 IT 资源交付效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它主要体现在以下这几个方面。资金优化，消除了物流的成本，时间优化，物流时间、产品自助化水平，资源复用率提升。云计算通过将不同用户的 IT 资源聚集在一起，提升了 IT 资源的使用效率，减少了社会资源的浪费。云计算的第二个阶段以容器革命为标志，以 Kubernetes 为事实标准，迭代的是服务治理的能力。前面我们在47服务治理的宏观视角提到过以下服务治理系统的模型，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。服务治理系统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，我们大体将各类影响因素分为以下这几种类型。一个是软硬件升级与各类配置变更及发布，还有软硬件环境的故障，还有就是终端用户的请求。比较典型的场景是秒杀类，短时间内大量的用户涌入，导致系统的承载能力超过规划，产生服务的过载。当然还有一些场景，比如有针对性的恶意攻击，特定类型的用户请求导致的服务端资源大量消耗等，都可能引发服务故障。即使是在今天，在容器技术大范围应用之前，我们大部分公司的服务治理系统都建立在物理机或云主机的基础上，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系统的复杂性过高，不同的影响因素交织在一起，让彻底解决问题变得非常困难。我们举配置变更作为例子，通常来说，配置变更是我们主动对系统进行软硬件升级或配置参数调整导致的，它应该被认为属于计划性的活动，变更是故障之源。只有计划性的配置变更才会按发布计划和检查清单有序的执行，但是显然各类软硬件环境的故障是非预期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一下。但是如果我们基于物理机来做服务治理，必然需要面临因为不可预期的软硬件故障而进行配置变更。这种为了恢复故障的变更有更大的临时性，自然也更难形成高质量的检查清单来检查配置变更的靠谱度。如果线上已经通过流量调度进行了必要的恢复，那倒是还好，最多是对这样的临时变更做更多的人工检查来确保质量。如果某种配置变更方式经常被用于某种故障恢复的场景， 情。那么这样的配置变更就很可能被脚本化下来，以便让故障恢复过程更加高效。这样随着时间的日积月累，我们就得到了基于物理机的服务治理系统。但是这种服务治理系统虽然做到了很高的自动化，但是它并不能算是一个高度自治的系统。高度自治的服务治理系统对软硬件环境的故障有天然的免疫，我们什么都不用做，系统自己完成自我修复过程。这就是容器革命带来的变化。今天 Kubernetes 基本已经成为 DCOS 的事实标准，它带来了以下重要的改变。一个是用户操作的对象不再有机器这玩意，最核心的概念是服务，当然这是称之为数据中心操作系统概念的由来。还有就是硬件资源池化，软件或服务与硬件环境解绑，可以轻松从一台物理机迁移到另一台物理机。还有就是面向逻辑试图描述集群状态，配置中心的数据只体现业务系统的逻辑，不体现物理特性。当然今天容器革命仍然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，我完整的演进过程会很漫长。这背后的原因在于，容器技术虽然先进，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使用计算力的习惯。未来服务端技术的演进会走向何方？服务治理系统的迭代最终将让我们达到这样的状态。一个是任何业务都可以轻松达到7乘24小时不间断服务，高并发，高可用，高可靠，小菜一碟，做业务都足够的傻瓜化。服务端工程师不存在的，我们要的只是 SQL 工程师。还有就是做一个新的有状态的存储中间件，虽然比做业务麻烦一点，但是一方面也没有多少新的存储中间件需要做的，另一方面做一个存储中间件有足够便捷的辅助设施，也不会比今天做一个内存中的哈希表难多少。所以在我看来，服务端工程师很有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。随着互联网应用开发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，服务端开发的成本越来越低，最终和前端工程师重新合而为一。是的，我说的是重新回到软件时期的样子，那时候并不存在前端和后端工程师之分。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服务端的未来，云计算和容器革命将服务端的基础设施化推向了高潮。未来也许我们并不需要专门的服务端开发工程师来做业务开发。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思考与解读，欢迎给我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。下一讲我们将对服务治理篇这一章的内容进行回顾与总结。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，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感谢你的收听。